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17集。进入主洞，江城扫了一眼地面上的温宁，问魏无羡，你住这里？你睡哪里啊？魏无羡把刚才捡起来的东西往角落一扔，指着另一个角落里皱巴巴的一堆毯子道，裹着，哪儿都能睡。江城不想再跟魏无羡继续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了，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一动不动的温宁道，他这是怎么了？魏无羡道，他有点凶，我怕出什么问题，所以先封住了，让他暂时别动。他活着的时候不是个胆小的结巴吗？怎么死了还能这么凶？江城这口气说不上友善。魏无羡看了江城一眼道，温宁生前的确是比较怯弱的一个人，正因为如此，各种情绪都藏在心底，怨恨、愤怒、恐惧、焦躁、痛苦，这些东西积压太多，在死后才全部爆发出来，威力你没法想象，就跟平时脾气越好的人发起火来越可怕是一个道理，越是这种人死后越是凶悍。江城道，你不是一向都说越凶越好，怨气越重，憎恨越大，杀伤力越强？是这样，可温宁我不打算练成这样的师。那你想练成什么样？我想唤醒他的心智。你又在异想天开，唤醒他的心智，这样的凶师和人有什么区别？我看若是你真能办到，谁都不用做人，也不用求仙问道了，都求你把自己练成凶师就行。呵呵，是啊，我也发现真他妈难，可是牛皮我都跟他姐姐吹过一打了，现在他们都相信我肯定能办到，我是非练出来不可，不然老脸往哪搁呀？话音未落，江城突然拔出三毒，直斩温宁喉咙，竟像是要把他头颅一剑削断。魏无羡反应奇快，在江城手臂上一击，打偏了剑势，喝道，你干什么？魏无羡这一句在空旷的伏魔洞里回荡不止，嗡嗡作响。江城不收剑，厉声道，干什么？我才要问你干什么。魏无羡，你这段日子很是威风啊。早在江城上乱葬岗之前，魏无羡便预料到了，这次江城来绝不会是真的心平气和地找他闲谈的。一路上来，两个人心中都始终有一根弦紧紧绷着，若无其事地聊到现在，故作平静地压抑了这么久，这根弦终于断了。魏无羡道，要不是温情他们被逼得没办法了，你以为我想这么威风？江城道，他们被逼得没办法了，我现在也被你逼得没办法了。前几天金林台上大大小小一堆世家围着我一通轰，非要我给这件事讨个说法不可，这不我只好来了。 还讨什么说法？这件事已经两清了，那几个督工打死了温宁，温宁施化杀死了他们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到此为止。 到此为止？怎么可能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，盯着你那只阴虎符？被他们逮到这个机会，你有理也变没理。 你都说了我有理也变没理，除了画地为牢还能有什么办法？ 办法当然有。江城用三毒指着地上的温宁道，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抢在他们有进一步动作之前，咱们先自己做个了断。 什么了断？ 你马上把这具尸体烧了，把这群温党余孽都交回去，如此才能不留人画饼。说着江城又举剑欲刺，魏无羡却一把牢牢抓住江城的手腕道， 开玩笑，现在把温情他们交回去，除了被清理干净没有第二个下场， 你自己摘不摘得干净都成问题，还管他们什么下场？清理就清理，关你屁事。 魏无羡听江城这么说怒了， 江城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 给我收回去，别逼我抽你。你别忘了，是谁帮我们把江叔叔和于夫人的尸体火化的？现在葬在莲花坞里的骨灰是谁送来的？当初被温潮追杀，又是谁收留我们的？江城道：“我他妈才想活活抽死你！是，他们是帮过我们，可你怎么就不明白？现在温氏残党是众矢之的，无论什么人，姓温就是罪大恶极，维护姓温的人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所有人都恨温狗，恨不得他们死得越惨越好。谁护着他们，就是在跟所有人作对。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，更不会有人为你说话。 我不需要别人为我说话， 你到底执着个什么劲儿？你要是动不了手就让开，我来。” 魏无羡将江城抓得更紧，指如铁箍：“ 江婉银，魏无羡，你究竟懂不懂？站在他们这边的时候，你是怪杰，是奇侠，是枭雄，是一枝独秀。可只要你和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，你就是丧心病狂，罔顾人伦，歪魔邪道。你以为你可以独善其身，游离世外，逍遥自在？没有这个先例， 没有先例，我就做这个先例。”魏无羡和江城两人剑拔弩张，对视一阵，谁也不肯退让一步。半晌，江城道：“魏无羡，你还没看清现在的局势吗？你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？你若执意要保他们，我就保不住你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不必保我，弃了吧。”江城的脸扭曲起来。魏无羡继续说：“弃了吧，告知天下我叛逃了。今后魏无羡无论做出什么事，都与云梦江氏无关。” 江城道：“就为了这群温家的？魏无羡，你是有英雄病吗？不强出头惹点乱子，你就会死吗？” 魏无羡沉默不语。须臾，魏无羡说道：“所以不如现在就斩断联系，以免日后祸及云梦江氏。否则，魏无羡真的不敢保证自己日后还能做出什么事来。” 江城喃喃道：“我娘说过，你就是给我们家带麻烦来的，当真不错。哼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好，你懂云梦江氏的家训，你比我懂，你们都懂。” 收回三毒，长剑铮然入鞘。江城默然道：“ 那就约战吧。” 三日之后，云梦江氏家主江城约战魏无羡，在夷陵打了轰动无比的一架，交涉失败，二人大打出手。魏无羡纵凶师温宁打中江城一掌，折其一臂，江城刺了魏无羡一剑，两败俱伤，各自口吐鲜血，痛骂对方离去，彻底撕破脸皮。此战过后，江城对外宣称魏无羡叛逃家族，与众家公然为敌，云梦江氏已将其逐出，从此恩断义绝，划清界限，今后无论此人有何动作，一概与云梦江氏无关。这一架打完之后，温宁因其凶悍狂躁的骇人表现，渐渐传出了个不大好听的混名，那都是后话了。虽然被江城捅中腹部，魏无羡却并不以为意，把肠子塞回肚子里，还若无其事地驱使温宁去猎了几只恶灵，买了几大袋土豆回去。回乱葬岗之后，温情给魏无羡裹好伤，将他骂得狗血淋头，因为让他买的是萝卜种子。此后倒是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平淡日子。魏无羡领着50名温家修士在乱葬岗上种种地，修修屋，练练诗，做做道具，每日闲暇时间就玩温情堂哥那个才一两岁的孩子温苑，把他挂在树上，或者埋在土里只露出个头，哄他说晒晒太阳再浇点水可以长得更快，然后又被温情一通呵斥。如此过了数月，除了外边对魏无羡的评价越来越糟， 倒也没有进一步发展。魏无羡能下山的日子不多，因为整座乱葬岗上所有的阴煞之物全靠他一个人镇住，不能离得太远，也不能走得太久。他又是个生性好动，在一个地方待不住的人，只好常常跑到最近的那个小镇上，以采购之名东游西逛。因为温苑在乱葬岗上待了太久，魏无羡觉得不能老让一个两岁的孩子困在那种地方玩泥巴，于是某日下山采购时便把温苑也烧上了。这小镇来过太多次，魏无羡已是轻车熟路，摸到菜摊子前翻来翻去，突然拿起一个，愤怒的道：你这土豆生芽了，菜贩子如临大敌，你带怎的？便宜点。温苑一开始还抱着魏无羡的腿，魏无羡走来走去的挑土豆讲价钱，温苑挂在他腿上，挂了一会儿便抱不住了，短短的手酸了，松开休息一会儿。谁知就这一会儿，街上人流便把温苑冲得东倒西歪，失了方向。他视线很矮，走来走去找不到魏无羡的长腿和黑靴子，满目都是一群灰扑扑脏兮兮的泥腿黑裤，越来越茫然无措。正晕头转向间，忽然在一个人腿上撞了一下。那个人穿着一双一尘不染的雪白靴子，原本就走得很慢，被温苑一撞立刻驻足了。温苑战战兢兢扬起脸，先看到了悬在腰间的玉佩，再看到绣着卷云纹的腰带，然后是一丝不苟的整齐衣领，最后才是一双色如琉璃、冷若冰霜的眸子。这个陌生人正神色冷峻、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温苑，温苑忽然一阵害怕。魏无羡那头挑三拣四了半天，最终还是决定不买这些发了芽的土豆，吃了说不定中毒，还不肯降价，被菜贩子嗤之以鼻。谁知一回头，温苑就没了。魏无羡大惊失色，满大街的找孩子，忽然听到一阵稚子的大哭之声，连忙冲了过去。不远处一群好事路人围成一个攒动的圈，正在交头接耳，指指点点。魏无羡拨开人群，霎时眼睛一亮，一身白衣，背着碧尘剑的蓝忘机僵直地站在人群的包围之中，竟然难得的略显手足无措。再一看，魏无羡险些笑得打跌，只见一个小朋友跌坐在蓝忘机足前，正涕泪齐下，哇哇大哭。蓝忘机走也不是，流也不是，伸手也不是，说话也不是，面色严肃，似乎正在思考该怎么办。路人哔哔啵啵嗑着瓜子儿道：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小孩子嚎得吓死人呢。有人笃定的道：被他爹骂了吧。听到他爹，躲在人群里的魏无羡喷了。蓝忘机立刻抬头否认道：我不是。温苑却不知道别人在议论什么，小孩在害怕的时候都是会叫亲近之人的，于是他也哭哭啼啼地叫了：阿爹，阿爹。路人立刻道：听听，我都说了是他爹。有自以为眼光犀利的，肯定是爹，鼻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没跑了。有同情的：好可怜呐，哭得这么凶，是不是被他爹骂了？有不明就里的：哎哎，前面怎么回事？哎，让让行吗？哎，我车子过不去了。有怒斥的：也不知道把孩子抱起来哄哄，就让儿子坐地上哭，怎么当爹的？有表示理解的：这么年轻啊，是第一次当爹吧？我当年也是这样的，什么都不懂，老婆多生几个就懂了，都是要慢慢学的。有哄孩子的：乖，不哭啊，你阿娘嘞？哎，是啊，娘在哪里啊？爹不管事，他娘呢？在嘈杂的浪潮之中，蓝忘机的脸色越来越古怪。可怜蓝忘机从出生起就是天之骄子， 一言一行皆是雅正中的雅正，楷模中的楷模，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千夫所指的状况。 魏无羡笑得死去活来，可眼看温苑哭得快断气儿了，他只好站了出来，假装刚刚才发现这边两人，惊讶道：哎，蓝湛。蓝忘机猛地抬头，两人视线相交，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魏无羡避了一下。而一听到魏无羡的声音，温苑一下子爬起，拖着两条汹涌的眼泪朝魏无羡奔来，重新挂到他腿上。 路人嚷道：哎，这又是谁啊？ 娘呢？娘在哪里啊？到底谁是爹呀？ 魏无羡挥手道：都散了散了。 见没戏看了，闲人们这才慢吞吞地散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